句中廖尚尊计答无尽意，语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嗱，咁啊，此一段咧就系、是、属于啊，咁啊无尽意菩萨，既然咧系以呢个计众咧来到咧系问佛，所以佛咧就系、是、以呢个计众咧来到啊系答复咧无尽意之所问。个句中就系、是、妙相尊，句中咧就系、是、冇欠缺咁样解。妙相咧，我哋昨晚讲过啦，佛咧就系、是、有三十二个微妙大人相，咁啊叫做妙相。嗱，咁啊本来咧，从呢个法身你睇呢方面讲咧。就是清净寂灭，本来呢就是无相可得的。咁但是从体呢而起度众生的妙用啊，所以就有呢个应化身，就是应于众生所求，而从体起用啊，是现呢个化身来到啊去说法度众生。所以就有呢个三十二相，咁啊，此个三十二相咧，除咗佛啊，系别人之所无。嗱，例如转轮圣王，佢都有三十二相啊，但系个相咧就嚟得粗，就冇佛咧咁幼细、咁庄严，咁啊为佛与佛啊。先至可以具足呢个三十二种嘅大人相，所以称为佢就妙相啊！嗱，尊咧就系尊贵，因为除佛之外啊，系冇第二个人咧系能够具足佛嘅三十二相，只有话凡系成咗佛，先至有呢个三十二相。就是若这个应化身这方面呢来讲的，所以说具足妙相呢就是最尊，就是妙相尊。就计答就无尽意，那无尽意菩萨以这个计众呢来的问佛，所以佛呢亦都以这个计众呢来的答复，是无尽意之所请问。咁啊，佢就计答就无尽意。嗱，语听观音行就善应诸方所，宏誓心如海就力劫不思议。此就属于啲赞啦，观音菩萨呢个行门啊，以共呢个愿力咧系不可思议。嗱，咁你既然有问啊嘛。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解释给你听，咁啊观世音啊所谓佛子是何因缘名为叫做观世音呢，所以现在我话给你听啦，佢语听观音行，你呢就好好地一听啊，观音呢所修呢个行门，嗱咁啊观音菩萨所修嘅行门啊就是大慈大悲啦，佢俗身发十二个大愿，咁啊，远远都离唔开呢个大慈悲心咧，去度众生。只要众生系一心一意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咁啊就有求就必应啊！呢啲都系观音菩萨嘅行门。嗱，咁啊，如果从佢呢个自度呢方面讲咧，就如同呢个心经所讲啦，就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就系、是、度一切苦厄，都系属于观音呢个行门，只不过咧系自利噶。嗱，如果观音菩萨利他呢个行门咧，就系、是、离唔开呢个大慈悲。咁啊，既然啊，观音菩萨嘅行门系离唔开呢个大慈悲啦， 咁啊，所以我哋凡系念观音菩萨啦，受持观音菩萨法门嘅人，就包括诵普门品啦、持大悲咒啦、念观音菩萨啦，或者念阿妈啲巴弥哄啦，咁你或者四样轮流嚟念诵亦可以。或者你呢四种呢，单系念观音菩萨，或者单系诵普门品，或者单持大悲咒，亦都可以啊，都系属于观世音嘅行门。嗱，咁啊，我哋随便收观世音菩萨嘅行门，全部抑或其中之一法，咁我哋一定咧就要符合啊。观世音菩萨呢一种的大慈大悲的行，所谓大慈大悲的心愿啊，咁才可以呢是蒙菩萨呢个法水之人，所谓有求必应啊，乃至呢是寻声救苦，就等于话呢我哋最好啊就是食下素啊，戒杀，以共咧系放生啊。如果你咁样嘅心肠去念观音菩萨咧，咁就保证系有求就必应。嗱，咁咧，如果我哋一方面又念观音菩萨，咁啊固然系善心啦，种善根啦。咁啊，但系我啊，第一唔遵守观音菩萨呢个大慈悲啊，杀生。食肉又唔肯咧布施结缘，咁就变咗违背咗咧菩萨啊呢个大慈大悲嘅行门咧，咁啊感应呢一方面咧就冇咁啦好啦。咁啊，所以从前我哋新会啊南门，咁啊有个姓何一家一条村咧姓何嘅。咁啊，佢呢个祠堂咧，咁啊，我哋每一个乡下都有个祠堂噶啦。祠堂咧就系供奉啊，每一姓你系属于姓乜嘢啊？就系供养自己个一姓啊，所谓历代嗰啲祖先，以及开村嘅祖先啦。咁啊，佢与众不同嘅地方咧，就系啊整个何家嘅祠堂。佢就挖到咧有一百隻嘅鳥啊，所以稱為佢就百鳥池。嗱，咁啊點解啊？佢喺呢個池塘裏邊咧要挖一百隻雀仔咧？就係因為佢有一家，咁啊有兩夫婦，咁啊如果推上去咧，即係等於話呢個姓何嘅男人啊，嗱咁啊。太太就在外面娶回来的啦，那他就属于何太啦，是吧？那么从他这个何家丈夫这一代数上去，所谓三代都是单持，即是老豆、阿公和太公，三代以来呢都是单持，都是得一粒仔。那么轮到他自己这一代呢，咁啊，佢老豆生佢咧，咁啊又系得一粒仔，咁啊，所以佢两公婆咧就当然啊好恨啊，咁啊生多几个仔啦，旺下丁啦，咁啊但系偏偏啊唔争气啊，唔好话多啊，咁啊一个都冇，咁啊两公婆咧过咗四十岁啦，咁啊都冇。咁啊！呢个做太太咧，觉得对丈夫唔住，即对呢个何家唔住啊！咁啊，佢都要求佢个丈夫咧储妾时啊，自己都唔坚持啦啊，宁愿咧个丈夫啊储咗个后生啲嘅妾时咧，咁啊希望有所出。咁啊，但系佢个丈夫咧就因为太过对佢自己呢个太太啊，所谓恩爱啊。佢就唔肯，佢就冇答应。冇几耐咧，佢呢个太太就病喎，咁啊病到差唔多要死噶啦。咁啊，佢都仲仍然咧坚持要佢个丈夫咧早日早个妾时，咁啊最好在自己未曾啊死以前咧，咁啊呢个妾时入门， 咁啊睇到自己嘅丈夫咧能够娶到一个妾侍其他嘅女人咧，等于话佢死都死得眼闭。咁啊，但系佢个老公咧总系唔听佢话，唔单啊唔草啊，佢仲咧到处咧找寻呢个好嘅医生咧来到替佢太太咧医病。咁啊，有人咧佢个丈夫啊出门。即是离开这个城门去找医生呢，那么在路上就见到一个道士，那么这个道士呢就挂个招牌就专医奇难杂症，真的讲到他呢差不多死的都可以医翻身，这么巴闭。那么他这个丈夫就姑且信下啦，那么就走埋去呢就跟这个道士讲，他说我的太太呢就有病，得到咧种病咧都睇咗好多医生啊，咁啊嗰啲医生咧都冇办法啦，系啊帮到佢。咁啊你可否啊啊请你屈啊，咁啊亲自到我屋企同我太太把下脉睇下病咧，因为我太太都病到都唔会起身咁滞噶啦，咁啊请佢出嚟就唔方便下，所以就请你屈驾咧到我屋企咧睇一睇。咁呢个道士就听佢话啦，还就真係行医济世，咁就跟佢返屋企。咁同个太太把完脉之后啊，咁呢个道士就同佢讲，佢话你个太太呢绝对呢唔係话冇得医，佢话不过呢就难啲咁多，佢话我有办法呢医好佢。佢话但係呢我有一个要求，我除咗啊开药方之外，佢话呢一剂药方咧就一定咧要100只雀仔个脑啊嚟到佢和呢一剂药，咁啊食咗你太太啦，佢话一服即系一剂啫，你太太咧就会好晒噶啦。咁啊佢呢个丈夫为着爱妻情切啊，咪只有样样照办啦，除咗照呢张单去执药，咁另外买100只雀仔咧，咁啊准备就劏啦，准备咧就系割开个雀仔个脑，咁啊攞呢个雀仔嗰啲脑浆咧嚟到和呢一只药煲。咁啊佢个太太就知道啦，佢就谂啊，佢话自己病，佢人总会死嘅。呢个迟早个问题啫，佢话又何必连累啊？100只雀仔嚟到陪自己咧，咁啊，就算真正啊，如呢个道士所讲，吓一剂就食好啊，但系损失100只雀仔嘅生命嚟陪自己啊，都无谓啦，吓横掂迟早都系死嘅。咁啊，何必要伤100只雀仔嘅生命呢？所以趁佢丈夫啊，咁啊一下行开冇睇住嗰阵时咧，佢就竟然咧静静地起身咧，就将嗰100只雀仔咧放咗佢。啊，咁啊打开个笼啦，咁啊嗰只雀仔咪梗系飞啦，你个笼口口打开啦，啲雀仔都有性噶嘛，仲唔走？咁啊100只都飞光。咁啊，等佢个丈夫翻嚟睇咧，嗰100只仔唔见咗啦。咁啊，个丈夫就冇办法喎。嗱，咁啊，自从咧放咗呢100只雀仔之后啊，咁啊，佢个太太咧嗰啲病啊，即时咧就系冇咗。就一方面佢呢种慈心，二方面咧佢两公婆啊。根本亦都系念观音菩萨，系受持观世音菩萨嘅法门，一向咧都系尊敬观音菩萨。咁啊，所以呢一次咧，佢个太太咁样病啊，而能够宁愿死，佢都唔肯用呢100只雀仔嘅脑咧去和药，佢静静地放咗佢。咁就好符合咧观世音菩萨啊嗰种咧所谓大慈大悲啊戒杀放生咧嗰种嘅行为。 所以观音菩萨啊，真系咧寻仙救苦啊，咁啊令佢个病咧，果树放雀仔啫，啊嗰晚咧佢啲病啊，就好似咧无缘无故咧就冇咗啦，啊只不过人嘅身体就好虚弱，咁啊佢个丈夫咧就跟住啊，咁啊请医生把脉，咁啊食翻啲稍微咧系补嘅嘢。咁佢个身体就好翻，唔单好翻啦，第二年佢虽然已经超过四十啦，但系佢第二年咧果然咧佢怀孕啦，咁啊十月满期，佢果然咧生个丈夫子，即系生个仔啦。咁啊两公婆就好欢喜啊，对于念观音菩萨就更加恳切。持大悲咒咧就更加狠事，咁啊个仔养大咗之后咧，咁啊中到呢个功力，所谓中咗呢个翰林，响呢个翰林院里边行走啊，都系一件光宗耀祖嘅荣幸事。咁啊，所以佢哋何家祠咧，为着纪念呢一件事啊。所以他就用一百只雀仔作为图案，就画满整间祠堂那些墙壁里面有这一百只雀仔。那么我们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呢，观音的行为就是大慈悲。那么大慈悲呢，即是叫我们不要杀生害命，那么最好还吃素添。咁即使你唔能够食长素，你就尽量啦，係有一餐就算一餐，你无需为减边一日㗎啦，你总之心血来潮，咁三几日你又食一餐，三几日你又食一餐，你又当係换口味啦。家下呢好多人都怕食肉㗎，驚住胆固醇多呀，咁所以啦，你又当係换口味，咁嚟到呢三几日食一餐，三几日食一餐就无所谓啦，吓咩日子啦。如果你时时都肯食素，咁以供呢念观音菩萨，咁的确呢就与呢个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呀係相合，所以就保证呢就有求必应啦，菩萨呢就会普门示现，会寻仙救苦。那么我这处呢，我就发掘呢是一两个问题跟大家讲一下。有很多人是做生意的，就常常出门，或者他即使不出门，他因为做生意也都常常在外面都是应酬很多，不是你请我就我请你。咁以今时今日呢嗰啲人嘅嗜好嚟讲啦，咁凡係请客呢都唔係话同古老嗰一代所谓包心刺肚咁简单嘅，咁食亲都係海鲜，嗰条唔新鲜嘅就唔劏，嗰隻蝦嗰隻蟹唔蹦蹦跳嘅呢佢就唔买。咁就有个问题啦，咁个法师呀，他说我都好想听你话是食斋食素，他说但是我常常有人请我去到不吃又不好，因为我们平时大家都是好朋友，都是食惯食开的，那为什么这一次请到你你又不吃呢？其实呢你可以推的，怎样推呢？你就可以推俾个医生，你话我近来呢、这个 skin allergy 就系有呢个皮肤敏感啊！嗱，相信大家好多人都有呢种咁嘅人噶，有好多一出世咧就唔食多海鲜嘅，食亲咧就周身痕痒啊，唔掂嘅，啊唔食就乜嘢事都冇，咁你咪将呢个责任啊推俾医生。嗱，咁如果你系好朋友嘅话咧，都唔想自己嘅朋友有病啦。咁既然佢呢个皮肤敏感，唔食得鱼虾蟹咯，咁咪唔可以勉强人哋啦。 嗱，咁咪又有一個問題咯。咁起身咪講大話？嗱，呢啲大話咧唔怕講啊。嗱，家下大閘蟹嘅時期，一隻大閘蟹幾十蚊㗎，唔係平㗎。嗱，咁啊食兩隻就好普通嘅啫。咁啊成100蚊啦。嗱，如果你唔食咧，你對佢又慳翻100蚊。嗱，對自己嘅道心咧又有保障。呢啲大話咧對自己又冇害。向對方呢個請者呢亦冇害，嗱咁呢啲大話呢就唔怕講啦，嚇同佢慳翻100蚊，啊對自己個道心呢又精進，咁何樂而不為呢？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嗱，第二個就飲酒，有好多人飲酒呢好犀利㗎，有好多人呢寧願啊冇餸呢都唔係問題。嗰餐吔飯冇兩杯酒飲啊，個周身唔舒服嘅。嗱，咁啊酒咧，亦都能夠亂性，所以咧就唔好飲。嗱，咁啊，如果你有應酬嘅咧，我哋大家好朋友就係飲慣咗噶啦。咁啊，今日咧某一個人請客你去到，如果你真係受咗五戒，你都發心，你都想唔飲噶啦。咁啊，但系朋友請到，我哋一向都飲開噶。啊，點解你今晚你唔飲？起嘅時咪唔俾啲我？今晚係我請客啊，點解你唔飲咧？嗱，你亦都可以咧，同樣照板指碗。你話近來咧個心臟唔係幾好啊？咁啊，個醫生 check 到啦嚇，啊唔可以飲酒，酒啊刺激啊嘛，咁啊刺激個心臟跳得快啦，咁啊容易會瓜老襯噶。咁所以你呢亦都可以講大話呢，你就推到呢個醫生身上。咁呢啲酒都唔平㗎，嗰啲靚嘅 XO 啦，幾百蚊一樽，有得過1000蚊一樽㗎。咁你飲一杯呢可能得過100蚊嘅一杯。咁你同佢呢又慳返成100蚊。咁對你自己呢亦都道心精進啦，唔會中下呢、这个饮酒嘅疑痴因啊，生生世世有波耶嘅智慧光辉啦，系照住自己嘅心性，咁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哋咧问题就系你有冇咁嘅决心，有冇咁嘅定力，唔好俾嗰啲外境咧转咗去。嗱，我呢啲问题咧。我有好多嗰啲在家嘅徒弟，香港啊、美國、加拿大咧，佢都係咁樣問我，咁我咪照樣教佢啦。嗱，咁啊，結果就佢出嚟外邊應酬，咁啊一次半次咧，人哋唔知啦。咁啊，以後佢知道你咧唔食海鮮、唔飲酒，咁啊佢請你吔飯，因為做生意啊，大家有來往啊，要開會啊，常常啊要斟生意啊嘛。咁啊，你一要請佢咧，就預先預定一杯橙汁。就或者其他嘅啊咩嘢汁咩嘢汁啦，或者番茄汁啊，或者檸檬汁啊，嗰絕對唔係酒。咁啊，跟住咧就煮定兩碗啊嗰啲齋菜咧，特別擺喺佢面前。咁啊，然後先至食飯，你食你噶，佢食佢嘅。呢個就問題咧，你自己有冇咁嘅決心？如果你有咁嘅決心咧，加上你念觀音菩薩啊。咁啊，你咧就符合觀音菩薩嘅大慈悲，咁樣咧，菩薩一定啊係尋聲救苦，係普門示現。你應以何身得道者啊？即言何身以為說法？所以話語聽觀音行啊，觀音行就係大慈悲，所以話善應諸方所啊。因为观音菩萨的行门就是大慈悲，除了寻声救苦之外，他能够普门示现，故说善应诸方所，善于是应诸方所的众生，应以何身得道的，那么菩萨呢都以现何众生呢同他一类，咁嚟到咧，系化到佢，咁啊，佢就善应诸方所。咁宏誓就深如海啊，嗱宏咧就大也，广阔咁解。 世咧就系、是、世缘。咁啊，观音菩萨呢个广大嘅誓愿啊，即系呢种大慈悲心嘅度众生呢一种嘅宏誓愿啊，所谓心如大海啊，因为凡系发誓愿，咁啊，观音菩萨就十二大愿啦，凡发誓愿咧，佢哋一定咧有呢个回向嘅。嗱，回向就是回事向你，回因向果就回事向他啦。嗱，咁啊，菩萨系古佛再来，所以佢咧就已经啊从呢个事上修行，深入呢个理性，从呢个因中行菩萨道啊，正到果位。嗱，咁呢两种回向咧，早已经咧系圆满啦。只要回自向他，就是将他自己的功德都回向给这个众生，即是度众生。所以观音菩萨度众生不是度一次的众生，也不是度两次的众生，所谓千次祈求就千次应，苦海都常作渡人舟，好像天上一个月亮，人间有水的地方呢都有天上月亮这个月影。那譬如观音菩萨，那么从这个法身理体啊，所谓不动道场遍十方界，那么有机之处，只要你真诚恳切念观音菩萨呢，那么观音菩萨都会寻声救苦，如难的成长，令你消灾障啊而吉祥。所以话运势啊系心如海啊，所以我哋啊常常咧系得到菩萨嗰种嘅大恩大德去扶持啊，所以我哋就应该咧就要学呢个观音菩萨嘅行步。我哋举手投足呢都要符合观音菩萨的大慈悲，就好似我曾经讲过，为人子女者呢，咁应该听呢个父母话。如果你肯听呢个父母嘅教导，做一个好人，而讲得乖乖地读书上进，咁学一种呢手艺技术学问，咁自己呢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自立，不使这个父母是挂心，同时你有时间呢多些关心父母，多些照顾父母，那你这个就一等的孝子咯。相反当然你这五逆仔就不是孝子啦，又不听话又不读书，一你反斗调皮，那你就忤逆了你自己的父母，那就不明的就孝子了。我们既然已经信佛了，那你就都是信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呢在在处处都加庇自己，那你只应该要听观音菩萨话，观音菩萨叫我们大慈悲，不好呢是杀生害命，应该要度众生，观一切众生啊，而同自己的儿女一样咁亲切、咁爱护，咁咧你就能符合菩萨嘅大慈悲啊！你就系观音菩萨嘅忠实信徒。咁啊，观音菩萨咧一定咧就会啊寻声救苦咧嚟到加庇你啦。咁啊，叫做运势系心如海啊，就力剑就不思议。咁啊，观音菩萨啦，唔系一劫啊，度众生。所谓唔知几多生，几多劫，在在处处啊，都系咁样度众生。所谓不思议啊，佢呢种大慈悲度众生之心咧，系不可以用个心得嘅思量。即使用个口去赞叹呢都赞叹唔尽啦，菩萨嗰种嘅大慈悲，嗰种度众生嘅心愿嘅伟大。 我话力智不思议，个事多千亿佛就发大清净愿啦。咁啊，观音菩萨久已成佛。咁啊，今晚有一个人咧，佢就问我啊，乜嘢佢就古佛再来？其实咧，佢早已经咧系成咗佛，咁啊，佢就古佛咯。咁我已经讲过，释迦牟尼佛出世啊，所谓一佛出世系千佛护持。咁啊，佢同呢个娑婆世界众生有缘，佢就引佢呢个佛身，示现菩萨身咧，在在处处助呢个释迦牟尼佛咧，度呢个有缘嘅众生。咁啊，佢就古佛再来啦。古就系从前啊，系古老啊。我嗱，好似我哋现在就叫做今人啦，我就系今日嘅人啦。嗱，咁啊，好似我哋乜太公太婆几多十代以前啊，咁啊叫做古啦。嗱，如果我哋一个人死咗啊，你问佢啊，你个父母仲在唔在啊？好似我就好耐一个朋友都未见过面，好多年咧都冇碰头。咁啊，今日碰头啦，你梗系问候你个父母几好嘛？咁你就答复啊，我个父母咧早已经作古啦。咁啊，即系话早就已经啦，好多年前咧死咗啦。咁啊，佢就作古，所以呢个古字咧，即系过去好耐好耐嘅时间啦。过咗去噶啦，咁啊，既然啊古佛再来咧，就系话佢好耐好耐以前咧，佢已经成咗佛，咁啊，家再来呢个娑婆世界度众生，因为佢同呢个娑婆世界众生咧系有缘，所以咁咧就叫做古佛再来。嗱，好似一个人咧去到某一个国家留学，佢已经攞到呢个博士位噶啦。咁啊！但系咧，佢成功咗之后咧，咁啊，边个地方有公司请佢，佢咪去边度咯？啊，佢可能今年就喺瑞士啊做事，咁明年咧就嚟马来西亚做事，啊，后年咧又可能去中国，又可能去日本，咁你边个地方请佢，佢咪去边度咯？其实咧，佢早就已经攞到博士位，但因为你欣赏佢系个博士。啊！佢系咧，我哋呢个公司呢种生意咧，佢系专长，佢系学呢一科嘅，咁我哋咪请佢咯，佢咪来咯。啊！咁我可以话古博士再来啦，佢唔系今日咧攞博士，啊，今日咧就到你处上班。其实咧，佢好多年、好多年以前咧，攞到博士位噶啦。咁佢哋以佢呢个博士嘅行头，咁啊好多大公司、大厂家。都请佢啦，咁佢做得好啦，闻咗名啦，咁啊，今年咧就呢个厂家请，出年咧第二个厂家中意佢啦，咁啊出高价钱，俾多啲工钱佢，咁佢咪去第二间做咯。其实菩萨嘅慈悲都系一样啊，所谓古佛再来就系话个祖啊，好耐好耐以前已经成咗佛，咁啊家下咧现菩萨身啊。以呢个娑婆世界嗰啲众生有缘，所以佢咧就系、是、现菩萨身。咁啊，因为一个世界只能够系一尊佛。咁啊，既然释迦牟尼佛响呢个娑婆世界成佛啦，咁啊，其他嗰啲古佛咧，佢就只有现呢个菩萨身咧，去助佛转法啦。嗱，咁啊，现在话事多千亿佛咧。就是说释迦观世音菩萨啊，他行菩萨道那阵子呢，不是啊供养一尊佛，不是侍奉一尊佛，不是向一尊佛呢学佛法，而是呢已经呢是经过千亿咁多佛，每一尊佛面前他都发菩提心供养佛。尊敬佛，随从佛学啊，咁啊，当然咧，佢个福德，佢嘅智慧就广大啦，佢个心愿啦，亦都清净广大啦，就等于我哋读书，或者我哋家学法师，我哋亲近过啊，好多嘅大德啊，我哋读书咧，我哋亲近过好多嘅老师。 咁啊，个个老师都系一心一意咁样教我哋。咁啊，我哋既然亲近啲老师多啦，我哋都学识啦，咪丰富咯。嗱，咁啊，观音菩萨已经咧系侍奉过啊，过去所谓千亿咁多佛，每一尊佛之前，佢都发大清净愿啊。嗱，咁啊，呢个清净愿咧，就系佛教里边咧所谓一个广大嘅善心嘅愿。例如我哋发愿大慈大悲度众生，可以讲咧系绝对公开，冇呢个秘密。大藏经里边啊，咁呢个东林小竹咧有好多套藏经啊，系任何人都可以睇，都可以研究。整个佛法冇秘密嘅，亦都冇发啲嘢恶誓啊、毒愿啊，甚至无两夫妻咧都唔可以讲俾佢听噶。佛教咧绝对冇呢回事，冇呢啲咁嘅秘密，系绝对咧系公开。因为佛讲过，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我哋未能成佛，就因为迷。我哋既然迷咧，就当然希望开悟啦。我哋点样能够开悟呢？就只有研究佛法啦。所以我昨晚咪讲啦，教理行果咧。我哋从呢个经书嘅文字教，了解佢个道理，即系了解佢个内容。咁啊，然后依佢呢个内容去实行。咁然后先就可以正果。你话有乜嘢秘密？人人都可以咁样做，人人都有机会正果，系绝对平等。咁所以呢个发大清净愿咧，就系、是、发出呢个广大嘅清净嘅誓愿。就因为菩萨咧系大慈大悲度众生，除咗度众生佢都冇第二样心，因为佢自己早已经成佛，早已经修行圆满啦。佢家只有度众生，就好似一个读书人，佢早已经攞到博士位啦，唔使再读啦。佢家只有做事啊，边个地方欣赏佢嗰种个学问，能够请佢，佢咪去嗰个地方做事咯。咁所以呢种咧就叫做清净愿啦，绝对咧冇半点咧嘅恶毒誓，绝对咧系公开冇秘密，咁就名为叫做清净嘅宏愿，就系、是、发愿咧度众生。你话系咪清净啊？咁啊劝啲众生咧戒杀放生，唔好结咁多嘅冤业。唔好欠咁多个命债，唔好欠咁多个肉债，嗱咁你话系咪清净啊？咁呢啲就叫做清净愿。佢话我为雨落仙啊，咁佛话我现今呢就系、是、为你无尽意菩萨呢，嗱咁啊略略地咧讲下观音菩萨嗰啲好处啦。咁话文明就及见身。心念不空过就能灭诸有苦。第一就是文明。例如有一个人他在先就不是信佛的，那么当然也都不知得有观音菩萨啦。那么后来他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善根，就或者经过某一间庙有法师讲经，他入去听一下，咁啊，听到有观音菩萨嘅名啊，或者咧，佢去图书馆啊，去睇书，咁啊，突然间睇到有一部咧系讲观音菩萨事迹嘅啊，咁佢攞嚟睇下，从呢个文字上咧啊，认识观音菩萨嘅慈悲啦，咁就名为佢就闻名。嗱，咁你闻到菩萨嘅名，启发咗你嘅善根。咁你由是咧 你就信仰观音菩萨，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或者持戒悲咒诵普门品，这些都是先先啊由闻菩萨来，然后跟住啊先至发大心呢，去学这个菩萨的法门，咁就叫做闻名啦。嗱，及见身就系见到咧观音菩萨啊呢个法相，咁样咧就叫做见身。嗱，咁啊观音菩萨个法相咧差唔多啊，佛庙咧都有嘅，系有啲咧直情咧好似系观音庙咁啊，系唯一当中咧供养观世音菩萨。嗱，咁啊有啲即使唔系咧，佢供养释迦牟尼佛啦，但系咧佢其他嘅殿咧，佢亦都有个观音殿。嗱，咁就好似我哋东莲小宿啦。嗱，咁啊，既然有新嘅大雄宝殿，当然就释迦牟尼佛啦，供养教主啊。嗱，咁啊，但系我哋家下讲经嘅背后嘅地方咧，一就系供养到观音菩萨，一尊好庄严嘅观音菩萨。咁你就应该咧就见到观音菩萨啦呢个法相，咁啊佢就见身咯。嗱，咁啊观音菩萨个法相咧就系最慈悲嘅，啊观音菩萨呢个慈容咧就系最庄严嘅。咁啊我哋因此睇到菩萨呢个法相呢一种嘅慈容。我哋对观音菩萨咧生起一种敬仰，唔单话我哋要敬仰观音菩萨呢个外表啊，尊敬佢嘅慈容同佢顶礼，我哋仲要学习观音菩萨咧嗰种嘅德行，即系学习观音菩萨咧嗰种嘅大慈悲。咁就名为咧，叫做见身啦。咁啊，见到观音菩萨个法相咧，而发心。咁啊，求菩萨加俾自己咧，所谓消灾障而面难吉祥，系增福增慧。咁啊，从前咧，我哋广东啊有个罗浮山。咁啊，都系八大名胜之一，在佛教里边啊，所谓四大名山就八大小山啦。咁啊，罗浮山咧就属于八大小山之一，唔单话风景好啊，咁啊呢个山咧呢个环境咧亦都好好。咁啊有一间寺咧，亦都系远近闻名噶啦。咁啊我咧冇几耐之前都去行过一次，去睇过一次。咁啊，呢个字嘅名咧就叫做华首台。嗱，咁啊，呢个开山祖师咧，佢有个徒弟啊。咁佢生性咧好钝啊，好愚痴啊，等于话咧就系冇乜嘢智慧。咁啊，师傅教佢念经，佢又唔识念；师傅教佢唱诵咧，啊佢又唔识唱。咁啊，呢个师傅都唔会灰心。咁啊，既然佢咁蠢啦，咁啊，想佢唔蠢啊，点咧？唯一步嘅办法咧，就系教佢啊拜观音菩萨。咁就晚晚咧都叫佢咧食完饭冲咗凉，咁啊就要拜观音菩萨。咁啊拜几耐咧？就拜一支香。咁啊呢支香咧，大概就个半钟头咁啦。咁啊，等于话咧，旧时冇时辰钟啊，咁啊点香做个记号，由点着你就开始拜，咁就拜到点完嗰支香咧，大概系个半钟头，咁就唔系话就叫佢就咁啊算数喎，咁啊佢个师傅都放心唔下，咁啊佢师傅就喺房间咧，咁啊就搏一条绳响呢个观音菩萨嘅手上啊，咁啊绑住一个铃铃。咁啊，嗰条绳咧即系直透到个师傅个房间嘅。咁啊，个师傅咧就睇住个时间咁上下啦。咁啊，出嚟睇下佢支香完啦。咁啊，先至翻房间咧。咁啊，掹下嗰条绳。咁啊，观音菩萨手上个铃铃咧，咁啊就响啦，就等于话咧，你算系今晚拜完啦，你可以翻去休息啦。 咁以呢一支香咧就嚟到啊做咗个记号，咁啊佢每晚咧就系、是、拜一支香，就系、是、顶礼啊观世音菩萨。咁啊如是者咧，佢就拜咗三年，咁啊真系人有诚心就佛有感应啦。咁啊加下佢诚心咧，就观音菩萨感应咯。咁啊有一晚咧，就观音菩萨现身嚟问佢啦。咁佢拜拜下咧，咁啊见到咧有个女人啊企喺个面前，咁佢就问佢啊，佢话善男子啊，咁你晚晚咁样拜我，咁啊言则你有咩嘢所求咧？啊，咁啊呢个拜观音菩萨嘅咧，呢、這个做徒弟嘅咧，因为师傅冇教过佢啊，啊咁啊突然间有人问佢咧，佢都唔知点样答。蠢到咁样噶，咁啊既然唔知道点样答啦，咁啊只有眼望望眼望望，咁啊望咗两望，观音菩萨见到你都冇反应啊，咁啊就走咗啦。咁啊佢仍然咧系咁样拜，咁啊拜到一支香咧，咁啊观音菩萨手上个铃铃又响啦，即系等于话个师傅掹嗰条绳咧，咁佢咪翻去瞓觉啦。咁啊第二朝咧，佢就将呢件事情啊。就讲俾咧佢嘅师傅听，咁啊佢师傅话：，咁你点答复啊？啊，佢话我唔知道、啊，师傅，你从来冇教过我呢个问题噃、啊。哎呀，佢个师傅真系啊，你叫佢抌脚啊！哎呀，佢话傻仔啊，咁乜你咁蠢噶、啊？佢你应该咧，你就话啊，弟子如痴，求菩萨啦吓加被。等弟子都开智慧，咁咪得咯？啊，佢话唔系，师傅你冇教我喎，咁你冇教我，你叫我点识讲咧？咁佢师傅真就冇咗佢个符，佢话好啦，嗱，你继续拜。嗱，咁啊，如果啊，咁啊，再有咁嘅情形咧，你就照我呢番说话咁一答。啊，咁个徒弟啊，因为一个中直人啊，老老实实，咁佢咪又照样咁啊，听师傅话，仍然系咁拜。咁啊，拜得咁上下咧，咁啊有一晚咧，佢师傅啊，咁啊就黑眼瞓，黑眼瞓咧就当然一黑咧，就黑眼瞓咧就瞓到过咗笼，过咗笼咧就当然就冇掹嗰条绳咧，冇掹嗰条绳咧，咁啊变咗个啷啷，应该就唔响嘅。咁啊，但系等佢师傅一教就瞓到半夜啦，黑眼瞓啦，一扎扎醒。啊，好似好耐时间、哦，咁啊走咗个佛殿装下咧，咁啊支香就固然系早已经点完啦，啊但系人又唔见咗啦，佢翻去瞓觉，咁啊佢有啲唔高兴，咁啊第二朝咧，咁啊抽请佢个徒弟啦，咁佢话你昨晚拜到几时啊？咁佢自己唔讲佢自己黑眼瞓呢件事咯，唔讲佢过钟呢件事啊，佢只问佢。你昨晚拜观音菩萨拜到咩时候？佢话我咪听你师傅话咯。咁啊，观音菩萨手上嗰个钟响啦，咁啊即系等于话你掹一线啊嘛，掹阿菩萨个手拎啷啷啦，咁我咪翻嚟瞓觉咯。咁啊，个师傅话昨晚个啷啷有响咩？佢话有啊，仍然系个支香啱啱一烧完。咁我起身想话再拜啫，咁啊个铃铃就响啦，咁啊铃铃响就系你师傅交代噶嘛，即系等于话拜完嗰支香啦，我咪翻去休息咯。佢师傅话有咁嘅事，佢话系啊，我冇讲大话噶。咁啊佢呢个师傅咧，当然信得过呢个徒弟咧，所谓有一种愚老嘅忠实啊。虽然嘅人咧系蠢啲，但系好忠实。咁啊，相信咧，但系个师傅心里有数啦，都知道咧系观音菩萨啦吓，等于话代佢掹呢个钟啊，等佢翻去休息。咁啊，但系佢又唔声，佢唔话俾个徒弟听，仍然等个徒弟拜。咁啊，如是者咧，由上一次嘅三年开始啊，第一日咁啊，第二次嘅三年啦。咁啊，观音菩萨又现身啦，佢话善男子啊。他说你拜了我六年，那么原则你想什么呢？那么这次他就正了，师父教过了嘛， 咁佢话弟子咧如痴求菩萨咧慈悲啊，咁啊等弟子咧开悟，唔好得咁蠢啊，求菩萨慈悲咧，咁啊等弟子啦吓、啊、有智慧。咁啊观音菩萨咧就同佢讲个善男子。一切满你所愿啊！咁佢一字讲话咧，至一字嘅手啊，响我个头顶咧，所谓佢就灌顶啦。咁啊就摸下佢个头，咁啊观音菩萨就走咗啦。咁啊第二朝咧，咁啊佢将呢件事咧就讲俾个师傅听，咁啊个师傅就攞部经俾佢睇，随便啊请咗部经咧俾佢睇。咁佢一睇到咧，今日佢呢个人就唔识字嘅。哇，咁佢读得好流利，不得已啊，佢就好似讲经法师咁样，一句一句咁讲俾个师傅听，讲得头头是道啊，一啲都唔会错。嗱，咁佢师傅就知道佢咧开悟啦，啊，知道观音菩萨咧所谓法水同佢灌顶啊，等佢开智慧。嗱，咁啊呢啲咧就系属于佢哋见身啊，真系见观音菩萨呢个法相。咁啊，前后拜咗六年，咁啊，菩萨咧真系啦，第一次现身，佢唔识得讲话，眼望望咁望住观音菩萨，错过机会。嗱，咁佢又听个师傅话拜多三年咧，结果佢就开咗悟啦。嗱，咁啊，亦都说明唔系一朝一日啊。如果我哋肯咁样学佢啦吓，咁啊，拜观音菩萨拜六年啊。日日咁啊拜个半钟头咁上下啦，总系大大概概啦。我相信你都会开悟。嗱，咁呢种咧就名为佢哋见身。嗱，见到观音菩萨现身咧，咁啊菩萨咧为佢摩顶受记啊，令佢开悟增智慧，除去呢个愚痴嘅黑暗啦。咁啊呢个智慧光辉一照啊！咁就乜嘢经书咧，佢都识，所以古来啊，好多大德在呢个高僧传里边啦，有好多呢啲咁嘅大德，佢在家咧唔识字噶，冇读过书噶，但系佢出家之后咧，佢或者参禅，或者念观音菩萨开悟咧，都系从佢呢个自心里边咧流出，讲得真系啊，头头都系好道理啊，因为我哋迷。那些烦恼就仗着我们咯，变成我们的智慧光都不可以发挥，那我们一旦觉悟，那些烦恼黑暗就消除，那些智慧光就照了，好像一间屋即使经过一千年都是黑麻麻，但是你即时有人点一盏灯入去，一千年的黑暗应该很长，但是光一到啊，你千年的黑暗呢即刻就没有了，就说明我们的黑暗的业障烦恼都是一样，只要我们一念觉悟，所谓多生多劫的黑暗的业障烦恼都消除，我们这个智慧光就显化了、啊、那就叫做见身。个心念呢、啊、那就是个心念啊，处处嗰啲经文咧，都系叫我哋一心，系呢个心去念。嗱，但系唔系话唔准出声，只不过我哋咧真系要念念咧向于呢个自心，念念咧从呢个心咧发出，所谓集中呢个心力啊，好紧要啊，所以要心念，就算我哋嘅口念咧。都是从自己的耳仔听返呢，由我们的心发出。咁好似蚊呢，就好似嗰隻猫啊，咁捉嗰隻老鼠。隻老鼠就警觉嘛。佢一睇见隻猫呢要嚟追佢啦，佢就即刻就攻入个窿。咁呢个窿呢个老鼠就入得，但隻猫啊点都大过隻老鼠啊个身。咁老鼠入得呢就唔代表嗰隻猫呢入得去㗎喎。咁隻猫入唔得去啦，咁睇住老鼠到嘴就得啊，唔食得唔担得，咁但係佢都唔放弃喎，佢就守住嗰个洞啊，咁真係呢伏低个头响个地下，嗰条尾呀咁高， 咁啊，嗰种嘅姿势咧，成副精神啊，响晒呢个度，睇只老鼠乜嘢时候出。你即使有人行过啊，人哋踢佢一下咧，佢都唔走嘅，因为个全副精神啊，就响晒呢个洞口，希望个老鼠走出嚟。我相信大家咧，好多都睇过呢种咧咁嘅情形。嗰阵时个猫嗰种嘅姿势啊，的而且确真系全神贯注啊，佢真系咧冇咩第二个想法噶啦。嗱，咁我哋念观音菩萨都系一样啊，要一心，唔好咧有呢个散念，真系一心咁样去念观音菩萨啦，先至感应道交啊，蒙菩萨咧嘅慈悲加被。所以呢个一心两个字咧，心念呢两个字又好，一心念又好咧，系对于一个念佛或者念观音菩萨或者念药师佛嘅人嚟讲啊，呢个心念或者一心去念系好重要，好重要。嗱，咁啊，如果个心念一集咧，咁啊善根都系有，唔会空过。你都佢哋种善根，你念一句就有一句嘅善根，念一句就有一句嘅福慧，你念一句都有护法善神咧系保护你。但系想话开悟啊，明心见性咧就唔系咁容易啦。想得到菩萨感应道交咧就唔系咁容易啊，因为个心咧有所杂念。所以话万法唯心啊，我哋嘅心咧好重要噶。我哋嘅心一念事，你就天堂佛国嘅因咧种落。我哋嘅心一念恶啊，你就地狱恶鬼畜生嘅因咧种落啦。喺我哋呢个白色田中里边咧，最紧要就系我哋呢个心念善之与恶。咁啊，呢个善恶嘅种子咧，就留在我哋呢个白色田中咧。咁啊，日后啊就会起现行，上生天堂地，亦或下堕三恶道咧，都全靠我哋一念心啊。嗱，咁啊，从前咧有个佛印禅师，咁啊，大家都应该都好熟呢个人。咁啊，佢同呢个苏东坡啊，所谓咧课外交。两个非常个好朋友，咁啊苏东坡常常去金山寺咧，咁啊拜候啊呢个佛印禅师咧，咁啊大家有时啊饮杯茶，咁啊倾下佛偈啦。咁啊苏东坡系宋朝一个大学士，亦都曾经官拜宰相啊，系一人之下，系万人之上啊。无论佢个学问、道德文章呢，在当时来讲呢都是一等一，不是简单的。那么他有一次呢，他去到探这个佛印禅师，就啱啱佛印禅师就打坐。那么苏东坡见到这样亦都不必吵他啦，那么他亦都静静地这样呢，那么亦都陪这个佛印禅师打坐，他亦打坐啦。咁啊，翘埋只脚咧，咁啊，闭埋只眼，咁啊，好啲打坐啦。嗱，咁啊，打坐都唔系话成日嘅，咁啊，总有咧系完之一时间。咁啊，等到打坐完咗啦，咁啊，苏东坡见到佛印禅师都打完坐啦，咁啊，佢亦都唔打咯，佢亦都完啦。咁啊，两家咧就倾下偈啦。咁啊，当时咧，苏东坡就先开口，佢话禅师啊，佢话我哋两个人打坐面对面。咁啊，家下打完坐啦，我哋倾下偈。佢话你睇我当时打紧坐嗰阵时啊，嗰种情形啊，咁啊似乜嘢咧？咁啊，佛印禅师因为个心啊善良，所谓念念都系佛。咁所以佢睇到苏东坡咧坐得咁四正咁庄严咧，佢就脱口而出，佢话学士啊，佢话你头先打坐咧，以我睇啊，你就好似一尊佛像咁庄严，因为佢心中都唯有佛啦，所以佢咪睇到佢打坐好似佛咁样坐住咁庄严咯。 好啦，咁啊到轮到佛印禅师就问苏东坡咯，咁佢话学士啊，佢话你个问题咧，我已经答复咗啦，加轮到我问你啊，佢话贤则，你睇见我打坐啊，咁又似乜嘢咧？嗱，咁你个苏东坡点样讲咧？当然佢两个人讲惯笑噶，好好朋友噶啦，就算系讲错，对方都唔会发脾气噶啦。咁啊，苏东坡啊，佢话禅师啊。他说我看你打坐呢好像一堆烂泥啊。啊那这个佛印禅师也都不发脾气，一笑自知啦。那苏东坡以为这次呢等于说胜利了，拿到便宜啦。那苏东坡就有个妹，叫做苏小妹，大家也都很熟悉这个人的名字应该。那他那天回去呢刚刚入门口就碰到他的妹。那他就满心欢喜，哎他说妹啊，他说我今天呢大胜特胜啊。他的妹妹说你胜什么，你真的赢到什么，哎他说我讲给你听包你说赢的。他就讲出头先呢是金山寺跟这个佛印禅师对面打坐，以讲呢彼此一问一答的情形，那你说我是不是赢了啊。那他这个妹都很聪明啊，都很厉害啊。他说阿哥啊，他说你不打不赢啊，他说你输得更惨啊，直情输到底。那么苏东坡就不愤气了，他说我明明呢我说他是烂泥堆，他都没有驳我，那么他说我似一尊佛，他是烂泥堆，他又不声又不犯我，你说是不是我赢呢？唉，他说阿哥啊，他人家出家人有修养啊，他因为心中只有佛没有杂念，所以你问他似什么呢，他就说你打坐似一尊佛那么庄严咯，没错，四四正正这样，眼观鼻，鼻观心，坐得好好，那么的确是似一尊佛、哦、但那么到他问你呢，你心中都唯有烂泥啊，所谓杂念妄想成堆，你说人家似一尊烂泥，是一堆烂泥啊，咁佢话你嘅心啊系咪好污糟、好邋遢啊？咁你赢啲乜嘢啊？所以我话你唔单唔赢啊，你简直输到底啊！啊，咁啊苏东坡谂啊又系喎，啊佛印禅师所以唔发脾气、唔反面，就因为大家彼此都太过好朋友啦，太过熟悉啦，所以佢咪唔发作咯。咁即使你话佢似一堆烂泥，佢都唔多讲半句。嗱，佢因为心中唯有佛啊，冇杂念，佢咪讲自己似一尊佛咯。咁啊，的确系自己咧系输到啦，好惨啊，直情系输到底。咁啊，所以呢个心念咧系好紧要啊。我哋呢个心咧唔可以咧有呢个邪念。如果一有咗呢个邪念咧，就好容易落于呢个邪途，亦好容易咧系跌冤啊！嗱，咁我再讲一个故事，证明咧我哋呢个心术好咧系有好报。如果我哋一心念佛念观音菩萨咧，肯定有好报。嗱，如果呢个心走邪门咧，就肯定冇好报啊！咁大家都知道，咁我哋嘅教主就释迦牟尼佛啦。嗱，咁佢座下咧就有两位大弟子啊，一尊就系阿难尊者，一尊咧就系迦摄尊者。嗱，咁啊，将来我哋东连小族咧个佛典咧，除咗释迦牟尼佛咧，听讲咧佢两边都有阿难迦摄，差唔多都有嘅，就梗系佢两位企响佛左右旁边。嗱，咁啊，柯南咧就好年轻，相貌好圆满，真系立下眼睇咧，好似佛嘅。佢都好大个福报，但系迦摄尊者修苦行，佢系咧呢个相貌就好老嘅，好老苍。咁啊，有一次咧，咁啊，佢系佛嘅近身侍者啦，咁啊，佢就跟佛咧去外边咧，所谓度众生咧，随缘说法啦。咁行到半路咧，佛咧就颈汗。咁啊，阿难听到佛话颈汗啊嘛，咁啊一睇啊，前面有一条河， 咁有个女仔咧，就喺度担水。咁阿柯南就自告奋勇啊，就攞咗佛一只钵咧，就想话去同呢个女仔咧，就化一钵水咧嚟到供养佛，真系可以讲得全无杂念嘅。但系咁奇怪，呢个女仔咧将个啖水桶啊啱啱响呢个河水嗰度咧，咁啊担上嚟，礼主身都见到有个和尚向自己呢个地方嚟咧，佢即刻就嘈啊，佢你唔好嚟啊！他说我呢不会给水你的，那么柯南呢以为他讲笑啦，那么仍然继续前行。来这个女仔说你不要再行你啊，你再行埋两步我就行救命还你非礼的啦。那么变成柯南都没了他的符，那么只有回程呢。那么加士尖姐见到呢，他说这样啊，那么等我去下啦，那么他就接过柯南这钵呢，那么他就向着这个女仔这样去。这个女仔一反常态啊，他不单不叫他走，他还即刻放低淡水，等他走前一点，他就接了他这个钵，首先在个桶那里发满一钵水，就供养给格子尊者。他说你先喝，你喝到够了，我先至再给你一钵去供养佛。咁啊，加士尊者咪只有照样啦，咁啊先啊自己饮，系饮完啦，咁啊俾翻个钵佢，咁啊呢个女仔咧洗干净只钵，另外咧装个一钵干净嘅咧，咁啊俾加士尊者，咁啊请佢咧拎翻去，咁啊供养佛。咁因为咧佛咧唔系响呢个河边，咁啊稍微离呢个河边咧远啲，由佢嘅两个侍者咧去帮佢去攞水。咁当我攞翻嚟俾佛饮啊，咁呢个柯南尊者梗系条气唔系几顺啦。咁点解你去攞去化缘呢个女仔咁顺摊，俾你饮咗先至嚟再供养佛？佢话我去啊，唔单话我冇得饮啊，连你佛都冇。咁佛都话个柯南，佢话你想唔想知道啊？为乜嘢事情咧？咁柯南佛啊慈悲啦，咁弟子真係唔知道咩嘢恩缘，佢话请你老人家开始。佛话得，你想听古仔呀嘛，我讲古仔你听。佢话过去呀有一生，佢话你呢同呢个加士尊者呢两个都系普通人。咁呢个女仔呢就堕落做老鼠呀。咁既然做老鼠呀，咁啊，当然啊，到处躲就到处供啦。俗语都有话，老鼠过街啊，人人都喊打嘅，都唔中意啲老鼠噶，系嘛？咁啊，啱啱嗰只老鼠咧，有一日咧，咁啊过街俾人哋发现咧，就打死咗。咁啊打死咧，咁啊响个街处就冇人执佢咯，咁佢就咁死个街上。咁佢话你咧就啱啱行到嗰度啊，你唔单你唔同佢善后，唔同佢埋葬啊，你仲闹佢死老鼠，瘟老鼠，你死都唔好死喺我街道啊，你就发臭，咁你仲喺度闹佢。佢话但系加士尊者咧同你一样，佢跟住你后边，咁啊佢就行过啊。他就看到隻老鼠呢，唉可怜啦，已经做到畜生又被人打死，打死都没人同他善后，那他就好心呢就找一张纸呢包住他，然后呢拎去了那些呢那些泥土松的地方，那他当然在街上没有这么准备，当然没有锄头啦，他事先没有这么心理准备做这些事嘛。咁我就揾到嗰啲松泥嘅地方咧，佢哋用个手啊，咁就挖开嗰啲泥，就将咧用一块纸咧包到呢只死老鼠咧，咁就拥咗落去，就揾啲泥咧冚翻，咁就走咗啦。嗱，佢话当年呢只老鼠咧就系呢个女仔，佢话当年咧闹呢个老鼠嘅咧就系你。他说当年同这个老鼠善后啊埋葬这个老鼠的呢就是加士尊者。他说由于你啊没有一种慈悲心 同佢善后不得已啊，你仲咒佢闹佢啊，死老鼠，你要死都唔好死呢个地方啊，街当众啊，你就发臭发瘟，咁你闹佢，所以今生呢，佢见到你啊，亦都唔高兴。他亦都一样啦吓，闹你，你唔好再行埋嚟啊！行埋嚟我就话你非礼噶，咁你话几难听？嗱，佢话由于家事尊者咧，佢个心率正，同情佢已经堕落做老鼠咧，都系一件咧好可怜嘅事啦。所以佢唔单唔讨厌佢啊，佢就恐怕佢咧将来发起嚟嗰阵时咧，真系妨碍其他嘅路人。个卫生闻到嗰啲气味都唔系几好闻啦，所以佢就慈悲就揾筷子啊，咁啊包住佢，然后先用个手咧，咁啊绑住佢，去到嗰啲松泥嘅地方咧，挖开嗰啲泥，咁啊撞咗，咁啊冚住佢，唔好俾其他人睇到啦吓，作呕。咁啊，所以咧，家下呢个女仔咧，见到佢咧，好欢喜，好欢迎。俾水去饮，饮完咧，先至咧再俾杯水嚟咧，系供养我。啊，咁啊，柯南一听咧，咁就当然冇话讲啦。嗱，咁我哋明白呢个故事咧，我哋呢个心啊系好重要。我哋一切嘅行为、动作都系以心为主啊！我哋嘅心先至系主人。其实我哋呢个口啊，同埋呢个身嘅动作咧，系奴仆啊，系妹仔啊。嗱，咁啊，奴仆妹仔就俾个主人使噶嘛。其实我哋嘅动作咧，就俾我哋嘅心使。嗱，好似呢次东联小组呢个办事人，如果佢唔动一个念头要请个法师嚟讲经啊，咁啊呢个讲经法会咧就唔会成。啊！佢因为动一个念头，啊，好似好耐都冇法师讲经啦，啊，咁啊，请个法师嚟同大家结下法缘咧，种啊善根都好嘅。嗱，佢呢个念头一动咧，佢就谂啊，咩时候比较得闲啲，冇咁多事情，啊，睇下呢个法师得唔得闲，啊，讲啲乜嘢经咧，啊，咁啊，预备几多人听咧，要讲几耐咧，嗱，咁啊，一切一切啊！嘅计划筹谋都系由佢最初呢一年咧生起，嗱咁呢啲属于善念啦，属于好事啦，啊大家结下法缘系一件功德事，嗱咁啊相反咧，如果我哋要做坏事，亦系由呢一念心啊，好似我哋想去打劫银行，咁我哋点样入门呢？啊！乜嘢时候落手比较好啲呢？我哋得咗之后啊，点样走呢？嗱，咁啊，佢一念心邪门啫，佢就谂咗好多好多好多啊，点样呢去做呢个坏事啊？所以我就好以共坏啊，呢个心呢系先至系为主人，系一个策划者。我哋去做好做坏呢？都是听这个心的差遣，所以这次心念如果或者一心至诚恳切这些这字眼，我们不要疏忽，是最重要对我们用功，所以要心念。如果你常常的心念观音菩萨，就即使说没有杂念，那么个心就清净了，我哋呢个愿力啊，愿菩萨慈悲加庇啦，我哋呢种愿又系清净啦。咁样咧就好似我哋敲钟，有敲就必响啊！我哋咁样佢念观音菩萨咧，就有求必应，所以下边话佢就不空过。你无论咧闻名受持观音法门。或者见观音菩萨的慈容，你发心受持观音法门，你就或者在任何环境之下，你知道有观音菩萨，亦都了解观音菩萨的慈悲， 咁你个心念观音菩萨啊，你所得到个感应咧，绝对系福不唐捐，系唔会空过啊！所谓如是因就如是果啊，《楞严经》所谓心念即故啊，对如是乃至宗始地位。中间都永无诸位曲上啊，就是说我哋心直，言行都直，咁我哋从此到终咧，直至成佛啊，都唔会有歪曲。咁啊，可见呢个心念咧，嗰种咧个重要性。所以奉劝大家咧，听过呢啲理论之后咧，以后啊系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唔好贪多，唔好赶快。唔好猴急猴命咁样啊！规定每日念几多，嚟到都箍住自己，咁啊有时间都冇问题啊！最怕咁啱个人咧，咁啊每一个人都要办事噶嘛，或者突然间咧有件事要你即刻要去做噶，咁啊嗰个时候啱啱系你念观音菩萨嘅时候，咁你咪赶猴赶命咁样，等于话交差了事。咁就感应力呢就冇咁好啦，所以我哋呢唔好俾呢个时间，唔好俾呢个空间，唔好俾呢个多少呢嚟到箍住自己，令到自己个头痛。我哋任运随遇，所以古德话呢平常心是道啊，我哋呢在在处处，我哋有时间就念观音菩萨，有时间就念观音菩萨。所谓二六时钟，十二个时辰，即系24小时，亦即是系一日。你在在处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可以念观音菩萨，系自由。唔好俾咧自己啊立嗰啲咁嘅唔成文嘅规矩咧嚟到箍住自己。如果你咁样咧，真系在在处处都记住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咧，咁啊肯定咧，你有咩问题嘅时候啊，菩萨就会沉声救苦啦。所以话能灭诸有苦啊！如果你能够闻名或者见身，咁啊一心去念咧，你个功德唔会空过，菩萨一定咧。是沉声救苦啊，他说能灭诸有苦。这个有字呢通常就讲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即是三界。三界的众生啊，有这个罪业，有这个烦恼，那么招感就有这个生死苦果。那么普通来讲呢，就是有因就是有果啦。所以《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讲啦，我哋众生起心动念都无不是业，都无不是罪啊。咁我哋家应该咧就要发大心，反其道而行。我哋举心动念咧都系观音菩萨，举心动念啊都系大悲咒，举心动念啊都系普门品。嗱，咁样咧，菩萨啊，一定咧系加俾你啊！因为你举心动念都系普明品大悲咒观音菩萨，咁啊就善因啦。嗱，咁啊你个善因嗰啲种子啊，充满呢个白色田中，相对嗰啲业障种子咧就减少啦。咁啊，当然你就会感到呢个好嘅果报。所以我哋学佛嘅人呢，亦都有关呢个因果两个字啊，唔可以忽略啊。所谓如是因，就系得呢个如是果，千万唔好得泼无因果，落于呢个空亡。我哋一日未曾解脱了生死之前，我哋都系响呢个因果两个字咧嚟到过日子啊。我哋明白呢个因果嘅道理，与其作恶因招日后呢个痛苦嘅果报啊，都不如修善因。我哋咧 招咁日后咧呢、这个好嘅果报，好似法律上规定我哋唔可以做坏事，唔可以奸淫邪道。咁如果我哋守规矩咧，咁就冇理由拉我去坐监啊，兼罚钱啦。咁假设如果我哋唔听话咧，我哋专门啊奸淫邪道、偷呃拐骗，咁啊即系等于抵触咗呢个法律。事实证明，即使你有最好个大律师啊，都冇咗办法都帮你唔到噶啦。咁啊，只有洗净个啰柚坐监。咁啊，就如是因如是果咯。你点解会坐监啊？因为你犯法。啊，点解警察唔拉你咧？因为你做个好人，你做个好市民，你做咗个好嘅公民，佢有乜理由拉你啫？佢冇证冇据，冇理由随便拉人噶嘛。嗱，咁我哋信因果都系一样啊。我哋要持戒，要听观音菩萨咧嗰种咁嘅大慈悲嘅教导，做一个善心之人。咁我哋因中善就果亦善啦。如果五逆十恶，毁谤三宝，咁就变成咧呢个恶因众乐啊，日后就会招呢个三途恶报啊。所以因果两个字咧就好重要啊。嗱，咁啊，从此咁有个百丈禅师，所谓马祖见丛林，咁啊见咗丛林咧。他就不在这里离开这个人世间了，都没有时间这个立规矩。那么到百丈禅师继任呢，那他就立清规了。那么百丈禅师呢是当时呢亦是一代的高僧。那么他时时呢在那个庙里面，因为他做方丈嘛，那么要登堂说法讲经。咁啊，就讲经期间咧，除咗全寺嘅大众都嚟听经之外啊，咁啊特别咧有一个老人家，咁啊逢系佢讲经咧，就有个老人家嚟咧，响外边嚟你又唔识佢嘅，佢响边处嚟你又唔知，亦都不必问。总之有人听经啦，你咪即管听啦。等到你落座讲完咧，啊佢就唔知去咗边度，你就揾佢唔到。咁啊有人咧。八丈禅师讲完经啦，等于系圆满结束啦，咁啊以后冇得讲噶啦，又要等第二次啦，即系话最后嗰日啦，咁啊八丈禅师将要落座啊，咁啊呢个老人家咧就行出嚟跪低，咁啊八丈禅师就问佢啦，咁佢话你系咩人啊？咁你有咩请求咧？咁啊呢个老人就讲啊。他说我就是一只狐狸，他说我呢家下呢现成一个老者咁嘅身份呢，就是狐狸的变成，日日嚟亲近你老人家嚟听经。咁八丈禅师就问啦，个禅师啊，你点解会堕落做狐狸呢？咁呢个老人就讲啊，佢话我前生呢都系一个出家人。咁啊，亦都系一个咧略为懂得佛理嘅人，都好多人嚟请问我噶。咁啊，有一次咧，有个人问我，佢话信佛嘅人啊，乐唔乐于呢个因果咧，就等于话信佛嘅人啊，讲唔讲因果咧？咁佢话我当时就答错咗，佢话我就答乜佢咧，就不乐因果。即是说等于说没有因果，他说这句话就大错特错，所以我呢已经做了五百世啊狐狸了。他说今天呢有余在这个地方遇到你老人家是高僧大德，他说所以我希望你跟我转一句话，就是等于呢我呢代表当日问我的人，你呢就代表呢我当日呢是答复那一个人。他说所以我今天问你，他说修行人 还乐因果否？咁啊，百丈禅师一听佢一问咧，佢就答佢就不昧因果啊，即系日字边一个未时嗰个未，未来嗰个未啊，咁佢就不昧因果，即系话咧出家修行，乃至你在家修行，凡事系信佛嘅，都要唔好错因果。等于话是有因果啦，咁啊叫做不昧因果。咁啊呢个老人一听咧，就即刻就叩头，咁啊多谢祖师爷嘅恩义啊。佢话我不久咧就会脱离呢个狐狸身啦，咁佢就走咗去啦。咁啊后来佢就真系死咗啦。咁啊从今日就脱离呢个野狐身啦。嗱，咁啊所以我哋一个信佛嘅人啊，好多嘢咧，好认真噶，唔系开玩笑噶，所以我哋要深信因果，啊，我哋要明白呢个因果，我哋念观音菩萨持大悲咒或者诵普门品，乃至其他一切嘅经典，或者念其他一切嘅佛号、菩萨圣号，都系属于善因啊。咁我哋终生都如是受持，咁啊终生都系种善根咧，咁啊一定咧日后都会招到呢个好嘅果报。所以话能灭诸有苦啊，我哋如果闻名及见身，咁啊心念观音菩萨持大悲咒诵普门品咧，我哋呢个福德呢个智慧啊，这个善根呢就不会呢就空过，同时呢亦都直着啊观世音菩萨呢那种个大慈悲加被啊，是能灭诸有苦，能够灭除呢欲有色有无色有，即是三界这个生死的痛苦，而令我哋呢得到出世解脱，咁啊呢啲咧都系观世音菩萨啊呢个大慈大悲咧之所加被。嗱，咁啊讲下呢处咧，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有两个问题，嗱一个乜嘢就叫做古佛再嚟？嗱咁头先我已经解释过啦，我已经讲过啦，咁啊家下啦，唔再嘥时间啦。嗱，咁啊，第二個問題咧，咁有個人問啦，佢曾經咧係皈依過一位女眾嘅法師，咁啊，現在咧可唔可以參師啊？咁啊，皈依呢個男眾咧，嗱，其實咧皈依咧係一件好平常嘅事，係入佛門嘅第一步。咁啊，你原先咧，無論咧係女眾法師同你皈依，或者男眾法師同你皈依。咁啊，皈依咗之後，咁啊，第二次咧，如果遇到你呢個有緣嘅法師，即係同佢有緣啦，咁你亦都可以同樣咧，係再次皈依。等於話你再次皈依嗰陣時咧，不論佢係男眾又好，女眾又好，只要咧佢同你有緣，而你咧係對佢係恭敬信任，你亦都可以咧。是再皈依的，那么大家呢听得很清楚了，那么时间已到，那么明晚呢再讲，那么请大家起身呢是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抱怨罪障尽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